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呢度係 HK Peanut.com， 我係譚文豪。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你而家聽緊係 HK Peanut.com， 我係蘇顯亮 Ernest So。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大家冇咁错台嘅，因为呢 有一套好唔想见，于是就唔俾佢出镜咯。 系，因为鬼头目咧，我就勒庆咗鬼头目，我勒咗鬼头目。因为事关咧，即系因为呢度咧，阿土啊唔知点解拣呢啲地方。因为事实上你又夜啦，又僻啦，又工厂区，咁人哋女仔人家唔会接人咧。 我唔系女仔嚟嘅， 你系做女嗰时就系女仔人家啫。你而家系咪女仔人家？大家要考究一下啦，系嘛？ 你头目嚟啊！ 你头目嚟啊！系啊，所以讲 唔俾工你开啊！嗱，冇饭盒啊你， 唔掂啊呢波。 我叫霞姨唔俾饭盒你。 系 ，sorry 啊，系迟咗五分钟噶。咁今日要介绍个嘉宾先，因为上集咧就好简略咁介绍咗两位女士嘉宾咧，就会嚟讲中地嘅。咁另外咧，喺澳洲嘅网友，即系 Adley 嘅网友 Eric 咧，就嚟支持。我哋所以要同我哋倾下咧，究竟 飞翻嚟噶？ 我即系翻嚟几日噶咋？ 哎呀， 所以系啊，所以系今日咯，所以一定系今日。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 miss 咗呢个机会啦、哦。有交流啊嘛，我哋啲同网友，你明唔明啊？ 明。 好，两位嘉宾女士介绍下自己先。 Hello， 要埋麦嘅，要埋麦嘅。 资源好差噶呢度。 系我系 Camille， 系啦，吴子君，我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 我哋叫佢女神嘅， 唔系 都似似地。 哦，系，我系 Vivian 啦，石怀谦，本土研究社嘅成员。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阿石怀谦呢三个字咧，系咪同阿大狗石有啲关 系？冇，好多人问过嘅，但系真系冇关 系。 系， 你讲两句。 我系 Eric， 我系张乐平。咁我本身就喺澳洲嗰边住同埋工作嘅。咁我又 你咪飞机师嚟噶？ 你冇见人靚仔，你 唔系啊？佢个嚟个地方，佢嚟个地方系佛咩出产飞机师啊嘛？ 嗱，我介绍我 冲上云霄嗰度啊嘛，怕 我自己喺香港，我本身我职业系一个时装设计师嚟嘅。 哇！ 我做 哎呀，你咁讲， 系七个头年， 你听唔到？你听唔到？ 继续 嗰边咧，咁我有一部分我系做， 即系除衫， 我见啊嘛， 时装 冇牌嘅嗰件，因为 咁但系另一部分咧，我就同因为除咗阿德莱德咧，除咗飞机师之外咧，红酒都好出名嘅，咁我某啲工作咧都同红酒啊都好有关系嘅，系啦， 即系试酒。 有部分是我工作嚟嘅。 你直头唔系个酒庄噶？ 我都想， 唔系咁搞下搞下咧，好似拔人家宅咁。我知道阿 Donna 开始口水条条递嘅，你佢有少少咧，已经系掩盖唔住嗰支，要抄佢牌，几时攞都。 咁使乜啫？唔使啦，我 Elvin Young 都睇唔上眼，系咪先？ 系咪啊？ 我俾佢嗰啲 fans 闹到爆。 点解？ 佢话我偷步喎，拍佢忌廉喎，整好喎，哇！无厘头瞓喺度中枪喎。 扯！ 佢话我冇夹住落嗰个嘢嗰度喎。 系 啦， 系咯。咁啊，请阿 Camille 你介绍下你本土研究社。 系咯。 系咩嚟先？ 除咗罐可乐，我见咗好多嘢喺度。 哇！如何说起呢？一班人好有心喺度研究香港嘅公共政策。 你可以大力啲啊！你可以大力啲啊！ 系啦， 咁比較多人關注咧，即係其實我哋比較多講土地啊、城市發展嘅嘢。咁最近可能比較多人知道就係我哋做個中土嘅研究，咁樣就逼咗政府要即係承認啊，其實喺香港係有成千二公頃嘅中土，佢一路都幾廿年都唔處理嘅，即係好多新界好多即係立不亂，即係活貨櫃場啊、回收場啊，但係好唔條理咁樣擺喺度嘅嗰啲土地。咁 其實香港有幾多土啊？中土啊、綠土啊、咩土咁噶？ 呢個。 斗 不死 佢啦！呢啲人 擺 明喺度 插科。唔係啊，我有啲人真係問㗎，我啲街坊唔係，因為話説咧，話説嗰陣時我做唔係我選區議會嗰時咧，無啦啦要填咗個吐露港啊！咁於是乎我咪要上去立法會 present 啦，話好多中土啊咩咩咁啦，跟住啲人唔知道我講咩咯，我啲居民啊，我講咩係中土啊？ 界 嗰啲 中土 啊，即係連個中字點寫都唔知啊！ 系啊，好，其实嗱呢个字咧，其实系由即系譬如外国去引进翻嚟嘅，咁咧佢本身系讲 brown field， 咁 brown field 嘅意思系、哦、即系如果系外国嘅话，美国啊、英国咧，就系、是、一啲以前好重工业嘅嗰啲。即系啊，閒置咗嗰啲廠地，咁其實啊裏邊好多污染嘅咁樣。咁但係至於香港裏邊咧，其實香港就冇嗰啲好大話，即係做重工業嗰啲。咁但係你見到係 船澳嗰啲 少少，其實香港都少，即係你新界可能都有啲工場啊，而家都有人少量做緊呢啲。咁但係我哋想講話，至於即係喺香港就係、是、即係本身係農地，可能佢閒置啦，或者被人鑑操，咁其實但係破壞成即係中地嘅。即係其實嗰個破壞嘅意思，其實你可能 堆啲垃圾 堆㗎嘛，可能堆沥青，其實你已經一夜改變咗個農地㗎啦嘛。咁但係堆完沥青之後，對於如果你要營運嘅嗰啲，其實可能好方便啊。咁我咪可以擺貨櫃啊，可能做下搭下啲鐵皮屋，跟住就係做啲工場啊、回收廠啊。即係其實佢可能擺嘢嘅啫，其實揾啲地方嚟擺垃圾嘅啫。有啲回收場講真攤曬喺度，咁但係就對嚟講係方便啦，可能又平租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入市區啲工廠大廈租地，可能租嗰啲廠房，咁可能係真 係 好。 咁嘉湖山丘係咪就係想咁啊？嗰、那個人 呢個係我哋會覺得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即係都係一個破壞嘅狀況嚟嘅，係啦。 我想問下，千二公頃係一個咩數字啊？千二公頃即係幾大啊？ 即係幾多個圍院，或者幾多個足球場？ 圍院幾大啊？ 唔係堅抽文嘅啦，即 即 係 係咪 我 其實幾多個足球場咧？ 我 即刻 理解就會講係大概三個啟德嘅，即係因為啟德我嘅記得係300多公頃， 啟德條跑道定啟德成 成個咧，連埋前係啦，連埋北面去到白鶴跑道，可能好難講啊，即係咁樣嘅概念，因為圍院我唔係好知 圍院㗎啦。 一個 黃 大仙加 牛 頭角 唔 想 大，都 有 係咯， 係 咪啊？即係集，如果你集合呢個區， 一個尖沙咀咁大，兩個尖沙咀咁大， 唔止 三個尖沙咀咁大。 尖沙咀 睇落 去邊條街嘅？你問下呢啲問題。 咪去到理工嗰個尖咯。 OK， 我可以 show 下嘅 ，show 下嘅。我哋呢個 有地圖 㗎，即係咁樣啊，養一養啦。其實我哋網上都有嘅，但中原地圖咧，即係中原，我哋攞個名啦，睇佢咪即係中係啡色個中啦，原就係 大西北定係還是係 呢個新界，成個新界， 新界東去， 新界西係啦，北面嘅新界咁樣，主要即係呢度有屯門啦，由西至屯門，東至係去到 嗰度係 粉嶺再入平 水， 嗰度屯門，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中間我哋。 話咪就當住變佛系， 你嗰套講， 唔係即係你大邊係中地？ 我哋咧 mark 點咗啲顏色啊， 即 係分類 嗰啲就係中地。 唔係因為咁啊，我哋分類嘅時候咧就用咗顏色去分類，譬如有即係貨櫃場係一類，咁見到係一啲。系啦， 唔系你把相指都指，佢指唔到啊！ 系 真系被激死 ，out full 晒。 唔系，大家可以再网上揾啦，我哋讲住先啦。即系有货柜场一类，系啦，我哋见到好陋陋杂杂回收场咁样系一类，咁然后停车场咁样系一类。 系做咩咧？ 唔同区咯，大区我哋即系若女可以易啲讲哦。其实譬如 沙田 沙田又真係冇，唔係我哋去譬如中間錦田係啦，錦田大概數十公頃，然後成個啊洪水橋咁樣喺呢個範圍有幾十公頃。洪水橋其實而家政府都做緊研究嘅，佢都話要。 同埋見到啲點咧，其實唔細，你唔好以為啲框好細，因為中間好多山嚟。 係啦， 即係有啲地方係唔係平地嚟嘅，咁所以其實佢有顏色嗰啲咧，基本上已經係平地嘅好大部分。 係。 咁你所以你諗下成個地方，你有咁多棕地， 啲全部都棕地嚟㗎。 嗱， 係啦，想你解釋下啲 點 嚟？ 紅色 嗱，即係咩？哦，紅色啦，我哋點咗係貨櫃場啦，黃色係點咗即係一啲露天停車場啦。因為其實我哋對住啲 Google， 即係住 Google Map 咁樣以啲形，係啦，係啦。咁另外其實嗱，啲形咧就可能佢係一啲搭曬可能擺嘢咁樣嘅，咁我哋當佢係即係儲物場。咁其他好難認就其他啦，即係佢一劈嘢。咁樣我哋就會係話其他，即係又唔係綠化地。 咁呢啲就全部叫做棕地啦，即係呢四隻顏色嗰啲嘢。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冇計，我哋冇計到話，已經建已經起咗屋嗰啲，我哋就唔算；或者新市鎮嗰啲我就唔算。但喺新界度，即係呢啲咁流得亂啊，嗰個狀態我哋就計咗做。 呢扎咁零星嘅地，講緊千二公頃。 係啊， 我係想我唔知呢個問題係太早問定係太遲問，但係呢堆嘢要發展成為起得樓，你係咪要經過個程序咧？ 嗱。其實我哋點出嚟咧，即係首先第一步係一個求證先嘅，即係我哋提出呢個係有呢樣嘢，咁政府一樣唔回避啦。咁但係話，係咪代表攞個千二公頃出嚟就可以起得樓咧？其實我哋都話唔係咁樣講法嘅，即係當然每一忽係每一塊你需要研究啦。因為如果你要研究，一來係佢本身適唔適合發展，然後佢上面嗰啲作業係咪即係你係咪可以處理到啊？系啦，咁佢啲業權啊，所謂咁，所以政府就會講到呢啲嘢好似好複雜咁樣嘅， 聽落都好複雜喎。 係啦，我明明白係要處理，係啦，要處理。咁但係可以攞個譬如啦，即係譬如元朗橫洲啦，即係成日嗰排講到咁行珠海地咁樣要俾人兇咁樣去。咁其實 喺邊度㗎？其實 我哋點先？元朗，我哋嘅元朗係啦， 好大塊喎。 係啦，即係呢度其實咧，我哋就提出話。嗱，一來個橫洲嗰件事咧，就係其實政府都有研究嘅，都有諗過會做啦。咁之後，但係即係你新聞見到話，因為啲鄉市壓力跪低，咁佢又話第二三期咁樣啦。咁但係呢個範圍咧，你見到其實都近個新市鎮嘅，即係近元朗新市鎮。即係你話配套其實佢處理到嘅。嗱，業權方面咧，其實咧佢政府唔講，但係咧就俾我哋發現其實。你話政府同私人地嗰個業權分佈咧，係大概一半一半到。即係如果你政府要收咧，都未至於係一個天文數字咁樣去收法啊嘛。即係你話錢或者去一啲整合啲業權，你都可以處理到。 都有啲惡勢力嘅咧。 嗱，佢又唔講清楚啦。 係咯。 即係但係好明顯啦，你見到啲報紙係咁。 你話李兆基咁啊，俾錢買啫，但係有啲乜乜乜嗰啲，俾錢都唔俾你噶嘛。 搞 咩船 咩啊？ 係啦，咩湖啊？ 佢話咗冇啊，可能唔係啦。佢話唔係， 記得呢個名啫。佢話 唔係摸，佢話唔係摸底，係啦。但係我有同佢傾過，係咯。 哦， 嗰個咯，嗰個咯，係咯。 係嚟啦，我又想問得仔細一啲啊。據我所知咧，佢中地分布嘅就係佢政府收地嘅問題咧，就係話可能佢會私人用地就已經係買咗一部分必要公家地，即係譬如。你想象下就係話你封咗條彌敦道咁入尖沙咀係咪好難咧？咁個問題條彌敦道咧就已經係私家地啦。咁沙峽道又私家地喎，咁過嚟過嗰邊廣東道又私家地喎。咁我問你，如果係嗰三條主要幹道入尖沙咀都係私人用地，但係成個尖沙咀咧其實係公家地嚟嘅。咁你點樣入去？而家係存在住就係話你當你收地嘅時候，你係究竟點樣即係整合啲業權，又或者你真係收唔收到嗰啲所謂嘅私人用地？咁而家你哋嘅講法咧，係政府係即係當然佢可以用一個 reasonable 嘅錢去收啦。咁但係問題，以你所知，係咪好難收咧？你哋係咪真係有啲惡勢力嗰度？我唔賣俾你啊！嗰三條就係我你啊！ 嗱我諗咧，其實政府有一個公權力可以收嘅，即係如果佢真係要硬嚟處理，有得收回土地嘅條例啦。即係如果佢要為公共事業，就喺公屋係啦，係啦。咁當然佢可能 正常做法 係啦，正常做法係咁。但佢可能有其他 係啦， 有其他原因之後，佢唔動用呢條條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有部分一啲政府都係有啲土地，即係有啲土地其實政府都係需要收回嚟起公屋噶嘛。嗱，包括譬如又係橫洲啦，即係橫洲而家佢就係倉地嗰一忽咧，有成接近廿幾公頃嗰啲咧，佢就唔收住 话然后嘛，咁但系下边咪即系好多非原居民村嗰度要拆嗰度绿化地，其实都牵涉有牵涉政私人地噶咁样，但系嗰度其实佢都收到、哦，系啦，即系佢都系动用收回土地条例啫嘛，即系如果佢要起公屋， 即系选择性执法 系啦，即系我想提出个原因，主要系咁。 但据我所知，佢收地咧，佢收唔同嘅地有唔同价钱嘅，咁所以问题就系话会唔会而家嘅问题就系话嗰啲地方因为用作咗嚟做货柜场啊，剩嗰啲嘢，佢价钱倾得唔啱咧？又或者係咪你哋即係譬如你哋會唔會睇到啲蹤跡，就係話基本上嗰啲地方因為有人做緊生意，佢哋要一個好高嘅價錢，政府去收，而政府唔俾呢個錢。 我諗收咧，佢係根據即係話所謂甲級、乙級、丙級嘅農地嗰個價錢，係根據嗰個 project 係去到咩程度。 咁但 係其實唔係， 咁佢做緊生意，佢梗係唔當嗰度係農地啦。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咁講，佢要。即如果你話業主定係嗰啲營運者堅持，梗係會覺得哦，你政府出價太低啦，即係咁樣。其實高鐵嗰陣時都係 係咯係咯 咁樣噶嘛。即高鐵啲地主會覺得哇，你俾個以私規價價錢嚟收嗰啲地咁啊，好少。咁跟住提升，其實提升咗甲級農地之後，其實都係益咗啲地主啦。咁啊，但係長村嗰啲村民都係要被逼走啦，即係咁樣。咁所以，但係永遠喺業主嘅角度嚟講咧，都會覺得係我收得平嘅。系啦，政府都平。 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钱啦，价钱倾唔啱啦。第二就其实成日讲紧政府呢一届政府话想要起好多楼，其实有好多地嘅。问题就系话而家政府咧未喺呢啲地上面打住，就稍微先喐咗佢想啦，喐咗郊野公园先，所以觉得呢样嘢唔公义嘅。 我攞个譬如啊，即系早排除咗横州呢件事咧，有个地方叫屯门新庆路，但系而且我点唔到喺边度，但系我唔记得咗，但系即系搵翻 手。 屯門、 龍鼓灘、 屯門，唔係，我諗係兆康至屯門之間嘅。 哦，明白。 係啦，裏邊都係一啲鐘嚟嘅。咁之前個新聞就話，其實房署都諗住收部分係起公屋嘅，但係傾唔掂數，即係又係一個摸底，摸底完又收個工咁樣啦。咁但係同一另一邊商咧，其實私人發展商收緊地，咁啲嗰啲鄉市咧又肯賣俾佢，咁就 價錢高啲。 係啦。 你梗係賣俾私人發展商好過賣俾政府啦。 所以咧，佢係一個價錢嘅因素又多過話啊，佢哋啲做緊中地嘅作業啊，好難喐啊。即係其實一啲係藉口，一啲其實你飛翻去都係一個價錢。 但係做 modification 唔係好難嘅咩？由 green 變 brown 哦，咁佢之後。啊，咁又牽涉幾樣嘢啦，一來就即係佢收唔收得地啦，係錢嘅問題啦。 我石門啊，成條中地起咗石門第二期幾嬲啊！即係成單咧，唔知中啊唔係啊，唔知綠天標添啊，嬲到啲村民死啊！ 咁政府覺得。改划到就改划到噶啦，而家 仲要做个咨询咧，啲几万人写信去话唔得，佢话佢都当睇唔到， 就会话啊、哦，香港好多人需要楼， 所 以 你 哋嗰啲地就 多咗几多单位啊，咁咯。 嗱，事实上搞清楚啦，即系譬如而家系有啲地咧系可以发展，适合发展，只不过政府会唔会用一个地主认为合理嘅价钱去同佢收啫？咁呢一方面系钱嘅问题啦。咁你哋工作系咩咧？带出议题俾人讨论定还是点咧？ 我谂我哋。其实以民间嚟讲，我哋都带出议题讨论，已经系即系好大建树啦。即系如果咁多人唔明白， 你用咩途径去俾啲市民知道咧？呢个系咪派噶？ 讲下呢个 系 对麦对麦对麦， 系啦派嘅书。咁即系呢本我哋就系啦，我哋就系即系。出版咗本書啦，咁就其實喺就算係三中商都有賣嘅，就喺唔同嘅書店咁有得賣啦。咁就透過即係書，咁就有一個完整嘅論述啦。咁、個地圖就夾埋上去嘅，係啦， 附送嘅， 附送嘅。咁係啦，咁我哋之前 好靚喎， 其實係啊，我哋就是。即係我哋有個設計師幫我哋排版嘅，咁就其實就係即係一個比較好啲嘅設計，其實希望都吸引多啲人去。 澳洲有冇得買啊？唔係，因為講中地呢樣嘢咧，我哋上年2016年年尾咧，香港咪即係緊啲各大傳媒緊係做下啲咩大事回顧啊。咁其實我哋一班人一齊睇緊嗰樣嘢咧，我哋好多人都唔知咩叫中地。即係嗰邊香港人啊，唔知你講，唔知你講咩嘅？珠海地點解咁勞氣？咁佢哋覺得啊，佢係啊，唔抵。但其實你講裏面 technical 嘅嘢咧，大部分都唔知講乜嘅。所以我諗點樣 define 清楚嗰樣嘢，咁點解起唔到樓咧？呢個好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即係講真啦，一講到價錢，個都話政府 offer 啲嘢一定係低嘅。咁啊，錢就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點解。起唔到楼， 即係有時我覺得政府有少少溝換咗概念，我覺得。 同埋佢又走去填海喎，反而你咁多中地熟地又不熟地，即係係咪真係中地？ 熟地已經轉咗熟地，可以起 得樓，起得即係熟地又有中地又有，但係點解佢哋仲要喺度填海咧？ 都係 傾唔掂數係咪都係 寫叫做。取易寫難取易，佢嘅角度嚟講，佢哋 講取難， 佢係啦。咁佢嘅角度嚟講，佢搞係一啲政府地或者係啲 green belt 綠化地帶嘅政府地，或者講郊野公園，甚至係填海呢啲嘢，佢對於講咧冇人嘅爭議咁大嘛，佢覺得係啦。咁啊，譬如蝦個環境，蝦個海，你都係啲環團嗰啲人好關心啫。啲全港市民可能都唔係好多人理嘅啫。咁就可能呢啲咧，對於佢嚟講更易係啦，好過要應酬啲鄉事啊咁樣啦。 都唔係喎，因為嗱，講真，譬如我嗰度啦，套路講。佢係一辣嗰啲海景，全部啲居民出嚟反到嚟飛嚟，填個問卷都四五萬人反對， 咁可能覺得居民係易應付過鄉事咯。唔 係因為有民建聯嘅支持，我一唔做啦，即刻填。 我覺得你哋係咪應該係掌握咗好多所謂叫你哋知道係唔公義嘅嘢？你係咪應該擺即係重點擺喺嗰度咧？係咁所以就係話你。譬如而家我俾時間你，你覺得呢件事最唔公義嘅地方究竟係邊一度？即係譬如最大範圍嘅就係話，你政府而家有地，你唔揾嗰啲地去起啦。問題就係話，你背後存在住一樣嘢，就係話點解地產商去收地收到，而你政府收唔到？而好似你同地產商又好似有默契咁啊？係咪有件事要係將個地產商擺在中間，同啲村民用唔同嘅方式，甚至乎用威嚇嘅方式，你收咗佢啲平地啦，跟住政府先用嗰個 premium 同地產商去買咧？即係我相信你哋同珠海迪最叻嘅一樣嘢就係話，你知道佢啲交易啊、籠撩啊，即係你哋知道佢啲。 同埋嗰次咧，夜媽媽攞鏟泥機鏟爛曬間屋嗰啲，咪就係嗰啲嚟噶啦。 我谂呢个系暴力嘅， 都系收地啦， 收地啦。如果你简单讲，其实我咧一路都未讲翻个历史，即系本身全新界好多都系农地啦，系啦。咁其实有一单好出名嘅官司，1983年叫麦克多 case 咁样，即系本身话农地咧 ，suppose 即系唔应该摆得嘢噶嘛，你摆临时嘅，摆货柜唔得噶嘛。但系呢单 case 咧，硫磺法打赢咗政府，咁就话地契冇话摆嘢唔得喎，咁样咁自此之后判定咗呢个案就咁我农地我唔系真系起啦，系啦，哎呀，我唔知叫做中系枢密院定系中，我唔记得咗呢、這个，我唔记得咗呢一个叫做乜，系啦，麦哈多 有 新法案，新法案 去到最顶就系枢密院咯，去到英国打咯， 系我唔记得上诉院定枢密院。anyway， 新法案咁样啦，咁即系你自此之后咧就原来地契系冇用嘅，农地啲地契，咁而呢一个开始咧就好似打开缺口，新界漫天，即系遍地都系咁样嘅种地，咁你话我铲咗去摆临时嘢就得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哋想讲呢一个其实系即系政府嘅一个流动，佢几廿年嚟佢唔正式去处理，咁然后咧今天我哋讲呢个系一个问题，即系就算你唔系起楼，即系对于乡郊嘅破坏都系一个问题啦，咁样，咁但系系咪所有嚟起可以起得嘢咧？咁当然系每块地要去睇嘅，即系佢嗰个难度可能系一啲系钱嘅问题，一啲可能技术嘅问题，一可能里边佢有嘢做，我哋可能都要处理嗰啲做营运紧嘅人，无论佢有啲可能系非法，有啲可能都系即系法律佢冇犯法啦咁样。咁呢个可能过到复杂嘅问题，但我哋都系想提出呢件事，即系要关注。咁点解要关注呢？就系因为譬如往往新界其实由新界东北发展起到而家，都系牵涉嗰个争拗系嗰个选址嘅问题。即系点解原居民村咧就一定系唔会被喐到嘅？系啦，呢啲咁嘅货柜场啊嗰啲亦都唔会被喐到嘅，但系咧就会同啲非原居民。系啦，即系唔系真系乡市嗰边嘅嗰啲就会话sorry 啊，你啲地一定要喐噶，你啲农地一定要喐，咁系一个选址取舍嘅问题。即系官话论，你话系好多人反对，或者系即系业权嘅问题，咁点解你系拣呢啲唔拣嗰啲？其实你系即系你见到政府一路以嚟嘅冇一个好合理嘅讲法嘅。咁所以我哋其实深刻即系提升咗讲呢件事、就是，就系即系你政府冇得回避咯，你唔好成日谂住唔处理就避过去算咁样，就系恰啲非原居民咁样。 咁我想问下，如果香港人想支持你哋，用咩方式支持你哋咧？即系譬如你哋嘅组织会有啲乜嘢 planning？ 啲咩行动啊 ？Down the road map 我哋会做嘅。第二就系话，即系好坦白讲，成件事点样俾人抽出嚟，真系啊 high 啲猪。即系佢，因为佢始终牵涉到一啲佢迫切嘅人身安全嘅问题，而佢觉得佢可以负担得起呢一啲代价，而督爆咗呢一啲问题。当然政府而家都未正视呢啲问题啦。咁问题就系话，你哋会唔会真系好会觉得都系confrontation 系你哋会用嘅方式，即系你哋会帮啲村民去。系啦，你哋会做啲咩呢？ 我哋要留翻下一次翻嚟讲。 好。